来自德国的 DJ The Fat Rat 大飞鼠带来这首 Never Be Alone。 孤单止步，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10位次。 The Fat Rat 大飞鼠是真正爱音乐的人，他以自己的家为工作室，在自己的手提电脑上进行音乐创作，主要在 YouTube 上分享自己的音乐，并且大多数曲目都是由他本人来免费分享的哟。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去闯，先实现一张漂亮的章。 一路过操场，我却先赖床，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 撒野， 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 TFBOYS 我们的时光上周第19名，本周上升10位，张扬个性十足的青春年代，无忧无虑的欢乐少年时光。 TFBOYS 三人展现了少年之间纯真的友谊，自由自在敢想敢闯的年轻态度，你是在青春的道路上散发着正能量的光，也在感染着我们，我们的时光永远年轻。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9位。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如果能到1000年以后， 已经风飞水， 如果光辉岁月可以永恒， 雨中跑不 敢，如 果我变成魔鬼中的天使，如果世界翻天覆地，也至少还有你在身边。你想要的如果都将实现。11月30日，突破想象演唱会，林俊杰、田馥甄、林忆莲、黄贯中与你相约凯迪拉克中心 Cadillac。

爱着他的心情，有一股傻傻的勇气，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 细菌翻唱的美丽的心情，不负长夜里那颗流过泪的心，安心地走到明日的晴天里。温婉如玉的歌声，富有画面的叙事歌词，时隔近20年，刘惜君重新演绎这首由姚谦作词、中岛美雪谱曲的情歌金曲，还是那么为之动容。好了，继续攀升第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安逸听到这个声音，就想起了我们曾经青春时代，这样的音符又拉开了青春的篇章，是不是？小虎队，对了，还有这首非常有名的《青苹果乐园》，好老的歌。对了，上周第14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6位。好了，跟着他们一起唱吧，《青苹果乐园》。 周末午夜越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 就没接受这样。

四名， 胡彦斌 Fun Run。 把你的手指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 第三名 Tessato 张靓颖 Change Your World。 I will change your world， 为你精彩全世界。 I will change your world。 第二名 许巍世外桃源。 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心。 第一名 成龙金喜善美丽的神话。 千年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hen I was young I would stand alone with visions of worlds that were all my own. The lights in the sky weren't that far awayLiving in the vastness of outer space. All my life I've been a star, holding a light up in the dark, while I try to keep clear of all the waves in your atmosphere. 小很梦幻的柔和电子乐，乐器的声音独特而又洗脑，来自 Cascade 这首大气层，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把你的手指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幸福像撑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地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

来自 Tiesto 还有张靓颖合作的这首 Change Your World。 在这首歌曲当中，张靓颖呢以往的柔情风格不在，内心真我力量被彻底释放出来，呈现给歌迷一个全新的更加极致的张靓颖。而这首歌曲让我们在面对来自生活、工作还有社会关系当中各种束缚的时候，能够从充满正能量的歌词、节奏感十足的曲调当中得到完全的释放。上周第十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季军位置第三名，张靓颖 Change Your World。 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西山，如梦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涌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美人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许巍的世外桃源，上周第四名，本周升至亚军的位置。泼墨山水加上一支竹筏，整首歌曲都透着明媚的中国风的味道。许巍坦言说，我的歌词中温暖、旅行、春天等等出现频率很高，我想这是因为歌手创作过程当中有个人习惯和特性吧，这些都是创作时对于生活的最真实的感受。特别是用了乐曲酒狂哈，小酌一杯，赋诗一首，作曲一支。就是这样美丽的世外桃源。那么冠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回到一段神话故事当中吧，神话的主题歌。这是成龙第一次演古装剧，一段穿越千年、等待千年的爱情，美丽的神话。 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又听到了这首可以跟着他一边走一边唱的歌，是不是来自 Kelly Jepsen 还有猫头鹰之城 Our City 的主唱 Adam Young 合作的这一首 Good Time。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你敞开怀抱哈，欢迎新朋友在这里赶快来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是腾飞。好，接下来呢你也可以把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一扫你家里的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两个话题。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呢是关于冬季汽车保养的，冬季怎么样保养您的爱车呢？今天我们来说说轮胎。那橡胶呢会因为气温的降低而变得硬，而且相对更脆一些，摩擦系数呢也会降低了。冬季当中呢轮胎的气压不能太高，但是也别太低哈。外部气温低的时候呢，轮胎的气压过低，轮胎会严重的加速老化的。冬季要经常清理胎纹内这个夹杂物，夹的石头啊什么的，这个碎的东西要把它给清理出来，别用钥匙抠哈，像我似的，避免二次损伤啊，尽量呢避免使用补过一次以上的轮胎，更换掉磨损比较大的不同品牌和不同花纹的轮胎。那轮胎内外磨损大不相同哈，为了保证安全，减少磨损，要定期给轮胎做四轮动平衡，更换轮胎的位置。好了，接下来再介绍一个精娇绝美的公路自驾，盘山公路。环密云水库公路，密云水库呢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湖了，有燕山明珠之称。

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 来自李宇春《春春的和你一样》，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很感动人的歌词，一定能够打动你，是不是？还有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情感，也可以感受到人和人之间那种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好了，陈雷和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愿意和你分享最好听的音乐。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Another sunrise, another sunset, soon it'll all be yesterday, another good day.If I could 今晚听着 Jar of Love， 奔走在探索音乐的道路上，全新的筹备加之大量的心血，使得曲婉婷的作品正如她的名字，婉转而又动听。这首歌曲当中也充斥着执着和坚强。 Jar of Love， 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继续听陈奕迅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盼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讲座资讯。昨天，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展示了改革开放与侨务工作的拓展，改革开放与华侨华人的互动与发展，以及华侨华人为中国与其驻在国友好交往和合作做出的贡献等。40年来的清河历史，几十年前的粮票展示，社区活动的精彩瞬间。海淀区清河街道在 G7 出口、茅房路和安宁庄西路建起了总长1.2公里的清河之窗文化墙，让清河居民随时随地品读清河街道40年来的巨大变化。讲座《老天桥艺人的来源与认同》将于12月1号上午9点半在首图B座4层影院开讲。在今天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老天桥与老天桥艺人又有了新的意义。讲座《听化石的故事》将于12月2号上午9点半在首图B座第1影院开讲。人类从哪里来？恐龙有没有灭绝？马的脸为什么那么长？谁是中国第一龙？如果您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请跟随王源馆长的讲座，走进中国古动物馆，了解那些化石背后的精彩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刚刚呢是来自 Jennifer Hudson 带来这首 Spotlight 聚光灯。Jennifer Hudson 呢是一位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美国演员，在音乐上呢，她的歌声有着诱人的魅力，并能随着音符深入地将这样的魅力晕染开来，深深地抓住听者的心。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的话你会错过很多精彩哈。啊，我没走，你怎么能走呢？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哈林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Go!